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通过这一段时间的介绍，金蝉花哈，大家都知道，金蝉花呢是药食同源的一个食品啊，而且呢它是一味中药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提到中药，那肯定就是治病了。就金蝉花来讲呢，它怎么还有特别高的营养价值呢？ 你像这个国际粮农组织啊和世界卫生组织要求。食品资源的开发应符合天然、营养、保健这几个原则。食用菌呢，可以说是完全符合这几个要求的。你从这个营养学来说，这个食用菌它能提供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元素这些活性物质，并含有这个10多种氨基酸，其中呢，这个7-8种必要的氨基酸。营养专家还对21世纪食品提出了3低1高这个新概念。那三低呢，你低盐、低糖、低脂肪，高什么呢？高蛋白。那我们说的这个食用菌无疑是这个首选食品。你就这个我们说这个中药蝉花来说，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巫毒记载。无毒之说，甚至可以为这个小儿服用。古代和现代的民间的许多这个食谱呢，更是因为它的这个滋补功能，吸引了人们这个眼球。正如一些文献的这个处理和一些地方政府认可啊，蝉花它就是一种食用菌，它在我国呢已经食用了这个很多年，是一种营养丰富、安全无毒的这个滋补食品。那你像在云南、广东、四川、福建和浙江一带啊，有长期食用金蝉花这个习惯。那么由于这个生物学科和食品学科的长足发展，我们才真正认识了它的这个食用价值。药食兼用真菌除了有特定的药效以外，它当然就是它的这个营养价值了。你像近年来这个我很多研究人员啊，使用这个不同的方法，通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呢，现在已经基本弄清了这个蝉花的主要营养成分。蝉花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纤维素、脂肪酸，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这个糖类。这为它的这个综合开发和综合利用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你看，我就说一下这个蝉花里边这个蛋白质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氨基酸。那么蝉花中呢，它含有丰富的这个蛋白质和这个氨基酸，而且我们说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八种呢，它都存在。所谓必需氨基酸，就是说我们人体非常需要，可是我们人体呢没有办法自己合成，必须从食物里边来获得。那么很多老年人，你看， 我们总是把疾病的这个康复这个注意力啊都聚焦到药品上，其实药品我觉得在急症在精准治疗的时候它的作用还是不错的，但是在慢病康复的时候呢，单分子化学药物因为它的作用单一，比如说一个降压药物扩血管，就它就只能扩血管，而且扩得太过一下变成低血压了，它在控制症这一块它是非常有好的这个作用，但是你在这个老年多种慢性病符合的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么多年我观察呢，如果有这个配伍好的这种营养物的话，使用哎事半功倍。这个你像金兰花里边啊，我就说这个它有这个天冬氨酸、丝氨酸、谷氨酸、甘氨酸、丙氨酸、蛋氨酸、缬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苏氨酸、葛氨酸、苯丙氨酸、赖氨酸、组氨酸、精氨酸、补氨酸、色氨酸、光氨酸。那大家想一下，我们吃的东西啊五花八门，但是你从营养学归类来说，你无非里边就是蛋白质、糖、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就是说我们喝的这个水。那细胞里面它细胞器也把细胞外也把组织间液也把还有我们的器官也把，你整个那里边加工里边都是什么嘛，都是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成分是什么，就是蛋白质。你要么其他就是化合物，我们说糖蛋白、脂蛋白、糖脂，就是这种营养元素倒来倒去，最后发生这个疾病就是这个营养性的这个紊乱。那所以你看，虽然说我今天从现代医学来研究这个所谓的缠花这个药理作用的时候，它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说是哪一个作用，从我对大量的案例来观察来看，我觉得它这单一个金缠花这个药物它就是一个高级的营养大复方。你看我刚才说的，它含有那么多的这个氨基酸，氨基酸那就是蛋白质嘛，它既是细胞之间沟通的媒介，也是细胞内这个生物活性物质的主要这个原料。不管我们在我们的细胞膜上，我们细胞内部，我们都需要这些氨基酸，但是它就有那么这个种类，哎，它都给我们补充上去了。那这个你像缠花中这个蛋白质，我就研究它，就是它这个蛋白质含量它不比这个牛肉差，但比一些食用菌，比如说猴头菌呀、这个金针菇啊这些呢，它都比较高。就有一个结论，就是说哎，一公斤这个缠花它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啊，相当于多少，相当于两公斤的瘦肉、三公斤的鸡蛋、12公斤的牛奶这个蛋白质含量。你更重要的是蛋白质这个组成成分这个氨基酸呢配比呢要比人与人这个代谢这个需要这个平衡。那么我们说我们吃的这个谷物啊它这个氨基酸配比呢它是不能满足我们这个人体需要的，尤其缺乏这个赖氨酸。赖氨酸呢它有利于我们儿童这个体质啊和智力这个发育，而缠花中这个赖氨酸呢普遍的特别丰富，同时缠花中所含的氨基酸主要是 L 型这个氨基酸，70%都被人这个吸收和利用。所以你说哎，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这个营养价值，食用菌其实你说到底那营养是什么嘛，那不就是蛋白质嘛，哎，这就是它发生生物活性保健作用的很重要的这个营养基础。 所以这个缠花呢它是一个多种生物活性成分的一个物质啊。当然它的这种药性呢对于改善的很多疾病呢有很好的作用。它这种营养价值呢，现在南方呢很多的这个家庭主妇呢在煲汤的时候在做菜的时候呢都会用这个缠花啊。不但的能够提高口味，同时对身体还有养生保健的作用。因此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物质，真的是非常好。 听众朋友们好， 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实例哈，应该说对于我们大家的养生保健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下面我要介绍的是崔桂芝大姐她的经历。她是2012年的时候啊，早晨上班的路途当中偶尔听到了养生之道节目啊。那么于是呢，她就跟我们养生之道节目结下了深深的缘分。当时呢，他是每天工作呢非常的累，所以是腰酸腿疼的啊，这个骨关节也非常的不好。他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一边是听我们的一些知识，同时也在寻找着适合他的一些内容。于是呢，他根据工作人员为他制定的健康管理方案啊，来使用了就是维护骨关节健康的营养素。那么吃了一个多月以后啊，他就感觉呢整个的这个腿脚啊真的好多了啊，也几乎就不疼了。于是呢，他就坚定了自己一直吃下去的这种信心啊。因为效果好，他还陆续的介绍他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来吃啊。应该说呢，确实这个内容呢使他打开了一个对于保健品重新认识的一个大门。他说以前呢，老伴儿和儿子啊都特别反对他吃保健品，因为呢他吃过别人家的产品，吃了他身体发烧40度还挺着。当时呢不太明白什么样的产品好，听别人说呢好就随便买了就吃上了。如果呢不是当时孩子呢及时把他送往医院哈，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所以家人呢都觉得保健品不可信。但是呢自从他结识了养生之道节目啊，不仅呢学到了很多养生保健的一些理论知识，同时还寻找到了适合他的一些内容啊。他说值得庆幸的是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他了解了金蝉花，使他的身体呢有了特别大的变化。他小的时候啊经常是出麻疹啊，落下了支气管炎还有肺气肿这样的病根，每到冬天呢都犯病，而且春秋呢也是犯病不敢出屋。所以呢通过这个呢也教育了他，他觉得并不是保健品不好，关键是他没有选择到适合他的保健品啊。所以在这里呢他也希望的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能够呢借鉴他的一些想法，不要盲目的来选择和吃保健品，一定要多去看啊，多去思考，多去了解。那一旦选定了的话呢就要执着的来坚持啊，因为它终究是保健品，它并不是说像药品今天吃了明天我马上就有效啊，或者说像这个去疼片啊或者安眠药一样，它不是。但是它对人体呢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所以它这条路它是要坚持走下去的。所以这个也确实经历了一个 对保健品可能比较怀疑，甚至他被保健品的坑过啊，这么一个 经历。我觉得这个保健品错了吗？ 嗯， 如果保健品错了，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不会去请这些专家去论证、去鉴定、去批准生产这么多保健品。谁错了？是这个销售保健品人员。如果你把保健品说我都能代替药品，我都能治病，那这就是这个销售员这个错误，夸大宣传了。 嗯， 还有一点，作为我们消费者选择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确自己的保健目的、保健目标是什么，然后不要人家说好你就用，最后怎么办？你去了解这个保健品的这个成分、构成、作用机制，然后再去听这个专业人员给你解释适不适合你，然后要使用多长时间。千万不能把用药的这种理念用到保健品上。比如说有些人说行了，我先用个两个月三个月试一下，两个月三个月你要用保健的作用去调理是是不是作用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些调理性作用。所谓调理作用，比如说调营养、调细胞活性、调机能这个状态，那个可不是这个像单分子化学药物那么精准，我一下子就能给你把糖降下来，我一下子就能给你把血脂降下来。它是那个通过你人体这个整体这个协调机能和这个整体机能这个平衡以后，配合以后，哎，慢慢慢慢它才能发挥作用。我给大家这个要说的就是，你要用保健品至少你用一年以上，这样呢通常作用呢才会出来。而且你还要在想你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比如说你一个五十年积累起来的斑块，你想通过这个半年一年这个保健作用，我就想把我这斑块完全给消除掉，那这又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但是你通过它这个一年两年这个应用，甚至三年这个应用，哎，你的血管一直能满足你这个机体这个供血这个需要，而且去检查的时候几乎都处在这个安全范围之内，那你这样这就是这个目标。禅花呢，它含有这个多种不同类型这个生物活性物质，所以它具有这个多重的这个保健这个调理作用。你看就今天研究我们知道的啊，它有这个免疫调节的作用，改善肾功能的作用，能够调节脂类代谢，就是你像我们一些血脂异常的人，哎，它有这个调节作用，还有这个抗肿瘤的作用，促进造血，提升机体这个营养状况，抗疲劳，抗应激作用，再有呢解热镇痛催眠的作用，还有呢它既然含有那么多这个营养成分，它有这个滋补强壮这个作用，再有抗衰老抗氧化的作用，第十项呢还有这个调节血压调节血糖的作用，再有呢它能有这个抗真菌这个感染这个作用。像你刚才举到这个案例呢，它为什么你用了这个禅花怎么会对这个肺气肿、它这气管炎这些慢性病会发挥作用呢？大家都知道呼吸系统呢，虽然这个疾病这个病名比较多，但是它归为两大类，一类呢是通气功能障碍，一个是那个换气功能障碍。我们说它共同的发病机制核心机制是什么呢？是炎症反应。那这个炎症反应我们大家都知道，经常得肺病的人有时候肺部一感染，医生马上就给我们用抗生素。为什么用抗生素？我们有一种原因是这个细菌引起来的，那我们必须用抗生素。那我们也有这种病毒感染的，病毒感染你用抗生素是没用的。还有一种转到这种慢性病患者以后，比如说老慢支、慢阻肺，这个间质性这种肺病以后呢，几十年你都好不了。为什么？就是那个无菌性炎症一直在发生。那这个无菌性炎症怎么办？你要靠什么能力？就是我们说这个自愈能力。那么自愈能力体现在我们人体怎么样？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这种强大的抗炎作用能不能对抗那种致炎因子。那你像这个刚才这种案例，他用了以后 对他这个肺病友好，这其实就是那个免疫机能他提高了。你像就曾经有研究员宋杰民，他用这个肌红细胞这个吞噬实验测定小鼠这个腹腔巨噬细胞这个吞噬百分数和这个吞噬指数，当然吞噬细胞大家都知道都是免疫细胞了，哎，就观察到肠化组这一组这个小鼠呢与空白组这个比较，各种指标呢均有非常显著的这个差异，而且高剂量组的这个作用呢与这个双胞素组这个相当，就表明了什么，表明这个肠化具有提高巨噬细胞这个吞噬功能这个作用。你像这个小鼠给药后采这个血测定血清这个溶血素抗体激素，表明肠化具有明显的促进正常小鼠体液这个免疫这个功能。你在早在这个2002年那个研究员陈秀芳呢他就研究表明这个肠化的这个菌丝体水提取物能使正常大鼠这个腹腔还有这个肺巨噬细胞内这个酸性磷酸酶乳酸脱氢酶这个活力呢显著提高，并能够拮抗由于使用环磷酰胺所导致的这个腹腔巨噬细胞肺巨噬细胞这个活力受抑制，表明这个肠化对腹腔巨噬细胞肺巨噬细胞具有明显的这个激活这个作用。这样你看就不难解释，你说哎，怎么这个肺气肿或者老慢支我用了以后怎么能对它起了作用，就是把这个免疫细胞这个吞噬细胞这个作用激活以后，哎，参与了这种抗炎反应，那你炎症控制了，那你这个我觉得慢性肺病就好了一半。通常是什么，由于这个慢性炎症的存在，它里边的这个分子物这个紊乱导致这边是促炎，这边又是抗炎，这边是损伤，这边又是修复，就好像这个一场战争一样，打着打来打去，敌我双方力量这个均衡的时候，这个战争就处于僵持状态，必须有一方，比如我们正方这个力量大了，结束，马上结束这个战争。这就是哎，加了一个这个肠化以后，一下是这个正气，所谓的巨噬细胞能力强了，哎，这个走向康复了。 对，确实您越介绍我越觉得这个金蝉花是一个多种生物活性成分的物质哈，对人体无论是养生保健还是改善都有很好的作用。当然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说的一些病例也好案例也好，大家不要简单的复制啊，因为每个人的病程啊病况啊病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制定一个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方案，所以希望大家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显著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能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中药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欲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